啊，那人还捂着脸，为什么大伙看他就是不好意思？哎呀，别，哎呀，快散了吧，看什么呀？哎呀，害臊，我这个人我是做买卖的，你没见过这个吗？没见过。哎呀，我低调啊，你到底是干嘛的呀？啊，我偷东西的，好吗？头天半夜爬到人八层要偷东西，让人发现了。还跟人来这个来劲呢，哎呀，你来抓我呀！你看了没有，我跑了，你看了没有，跑，哎，坏了，跑不了了，就给困在这楼上了。最后呢，警察给弄下来的，弄下来之后呢，那就派出所说去呗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这个再说一个啊，这是这个京华时报的报道啊，说有一姓张的在这个丰台啊夜里头把人给撞了之后，哎呀，害怕了，回家之后这个找嫂子，哎呀，嫂子，您看过一出戏叫周人献嫂吗？没有。赤仓站，行了，赶紧说怎么回事，您帮我顶包吧，就说是您撞的，好吗？后来大哥回来说，哎呦，你们这俩人叔嫂二人长心了吗？这是顶包的事吗？得了，自首去吧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这会子呢，今天要早结束，为什么呀？后面有节目，您是继续关注。 朝暮阴出，日转扶桑，我蒙抬头。是渺渺茫茫，恍恍惚惚，迷迷杂杂，直冲霄汉呐，剪去了鬼 就要发生的时间，如何有所准备？它究竟经不出现，却冲击了我的视觉。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，我逞强地站着。